山川再不懂太多悲哀，岁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，春花最爱向风中摇摆，黄沙片要将痴和怨掩埋，一世的聪明情愿糊涂，一生的遭遇向谁诉，爱到不能相逢。一世的聪明。